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7章被闪电击中的塔楼第100集。 下面又传来碰撞声和人们的喊叫声，比刚才更响了，似乎有人就在通向邓布利多、马尔福和哈利这边的旋转楼梯上搏斗。哈利的心在他隐形的胸膛里狂跳，却没有人能够听见。死了一个人，马尔福从尸体上跨过来的，那会是谁呢？ 没有多少时间了， 邓布利多说。 何去何从？德拉科，我们讨论一下你的选择吧。 我的选择？ 马尔福大声说。 我拿着魔杖站在这里，我要杀死你！ 亲爱的孩子，我们别再演戏了。如果你真的要杀死我，刚才除去我的武器之后，你就会动手了，而不会是停下来，跟我愉快地谈论这些措施和方法。 我没有选择， 马尔福说，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和邓布利多一样惨白。 我非做不可，他会杀死我，他会杀死我的全家。 我理解你的处境， 邓布利多说， 不然我为什么在此之前一直没有跟你对峙呢？我知道如果伏地魔发现我对你起了疑心，你就会被暗杀。 马尔福听到那个名字，害怕地抽搐了一下。 我知道你接受了那个任务，但我不敢跟你谈这件事，生怕他会对你使用摄神曲念咒。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，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诚布公地说话了。你没有造成任何破坏，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你真是很幸运，被你误伤的那些人都活了下来。我可以帮助你，德拉克。 不，不可能， 马尔福说，他握着魔杖的那只手颤抖得非常厉害。 谁也不可能，他叫我做这件事，不然就会杀死我，我别无选择。 站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吧，德拉克，我们可以把你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，比你所能想象的还要安全，而且我今晚就可以派凤凰社的成员去把你母亲也藏起来。你父亲目前在阿兹卡班还不会有危险，到时候我们也会保护他的。站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吧，德拉克，你不是一个杀人的人。 马尔福呆呆地望着邓布利多， 我已经有了这么多进展，不是吗？ 他语速很慢地说。 他们以为我不等大功告成就会丧命，可是我还活着，而且你被我控制住了。现在拿魔杖的是我，你听我的摆布。 不，德拉克，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， 现在是你听我摆布，而不是我听你摆布。 德拉克没有说话，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，握着魔杖的那只手仍在抖个不停。哈利仿佛觉得他往下降了一点儿。突然一阵脚步声通通通地上了楼梯，一眨眼间马尔福被拨拉到一边， 四个穿黑袍子的人破门而出，拥到了围墙边。哈利仍然动弹不得，他怀着惊恐的心情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四个陌生人。看来食死徒在下面的搏斗中占了上风。一个身材粗壮、脸上带着古怪狞笑的男人发出了呼哧带喘的笑声。 邓布利多被逼到墙角了。 他说完便转向一个壮实的小个子女人，她看上去像是他的妹妹，脸上也带着迫不及待的笑容。 邓布利多没有魔杖，邓布利多孤立无援。干得漂亮，德拉克，干得漂亮。 晚上好，阿米库斯。 邓布利多语气十分平静，像在欢迎那人参加茶会。 你还带来了阿莱克托，太可爱了。 那女人恼怒地假笑了一声。 哼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以为这些小玩笑能救你的命？ 她讥笑道。 玩笑？不不，这是礼貌。 邓布利多回答。 动手吧！ 站得离哈利最近的那个陌生人说，他身材高大，四肢修长，灰色的头发和络腮胡子都纠结在一起。那件食死徒的黑袍子很不舒服地紧紧勒在身上。他的声音很古怪，是哈利从来没听过的，一种嘶哑刺耳的咆哮。哈利还闻到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冲鼻的怪味儿，混杂着泥土味儿、汗味儿，以及毫无疑问血腥味儿。他肮脏的手指上留着长长的黄指甲。 是你吗，芬里尔？ 邓布利多问。 没错， 那人用刺耳的声音说。 见到我很高兴吧，邓布利多？ 不，不能说很高兴。 芬里尔·格雷伯克咧嘴一笑，露出尖尖的牙齿，鲜血滴到他的下巴上，他慢慢的、令人恶心的舔着嘴唇。 但你知道，我是多么喜欢孩子，邓布利多。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？现在，即使在月亮不圆的日子，你也要咬人。这可真奇怪，你养成了这种吃人肉的癖好，一个月一次都不能满足吗？ 说得对， 格雷伯克说。 让你震惊了，是不是，邓布利多？让你害怕了。 唉，坦白地说，确实让我感到有些恶心， 邓布利多说。 而且我确实有点震惊，这位德拉科竟然偏偏把你请到他的朋友们居住的学校里来。 我没有， 马尔福喘着气说。他没有看格雷伯克，似乎连瞄都不愿瞄他一眼。 我不知道他要来， 我可不愿意错过到霍格沃斯来的美差，邓布利多。 格雷伯克用刺耳的声音说。 有这么多的喉咙可以撕开，味道真好，味道真好啊。 他举起一根黄黄的指甲，踢起了大门牙，一边朝邓布利多狞笑着。 我可以把你当成餐后的甜食，邓布利多。 不成！ 第四个食死徒厉声说道，他满脸横肉，一副凶相。 我们有命令的，必须让德拉克动手。好了，德拉克，快行动吧。 马尔福更加没有斗志了，他看上去很害怕，呆呆地瞪着邓布利多的脸。 邓布利多的脸色越发苍白，个头也显得比平常矮了许多，因为他靠在墙上的身体一直在往下出流。 要我说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反正也不多了。 那个撇着嘴笑的男人说，他妹妹在一旁呼哧呼哧地笑着给他助阵。 你看看他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，邓老头儿？ 哎，体力不支，反应迟钝呐，阿米库斯。 邓布利多说：“ 总之，年老不中用了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落到这步田地。如果你幸运的话。”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食死徒喊道，突然变得凶狠起来。 你还是老样子，是不是，邓老头？满嘴空话，不干实事。我真弄不懂黑魔王为什么要费心把你干掉。好了，德拉克，快动手吧。 就在这时，下面又传来许多人混战的声音，其中一个人喊道： 他们把楼梯堵住了，粉身碎骨，粉身碎骨。 哈利的心欢跳起来，这么说，这四个人并没有把对手完全消灭，他们只是突围出来跑到了塔楼顶上，而且听下面的声音，他们好像在身后筑了一道路障。 快，德拉克，快动手吧。 一脸凶相的男人恼怒地说，可是马尔夫抖得太厉害了，没有办法瞄准目标。 我来吧。 格雷伯克恶狠狠地说着，就朝邓布利多逼了过去。他张开两只手，露出了嘴里的尖牙。 我说过不行。 一脸凶相的男人喊道。一道强光一闪，狼人被击到一边，撞在墙上，差点摔倒，脸上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。哈利站在那儿，被邓布利多的魔咒束缚着，心咚咚跳得像打鼓一样，但竟然谁也听不见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只要他能够动弹，就可以从隐形衣下面射出魔咒。 德拉克，快动手，不然就闪开，让我们…… 那女人尖声尖气地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通向围墙的门又一次被撞开了，斯内普攥着魔杖站在那里，一双黑眼睛迅速扫视着面前的场景，从瘫倒在墙上的邓布利多，到那四个食死徒，其中包括气势汹汹的狼人，还有马尔福。 我们遇到难题了，斯内普。 体格粗壮的阿米库斯说，他的目光和魔杖都牢牢地锁定邓布利多。 这些伙子好像不能…… 但是另外一个人念着斯内普的名字，声音很轻很轻。 西弗洛斯。 这声音比哈利整晚经历的任何事情都叫他害怕。邓布利多在哀求，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斯内普没有说话，他走上前，粗暴地把马尔福推到一边。三个食死徒一言不发地闪到后面，就连狼人似乎也被吓住了。斯内普凝视了邓布利多片刻，他脸上粗犷的线条里刻着深深的厌恶和仇恨。 西弗勒斯，请求你。 斯内普举起魔杖，直指邓布利多。 阿瓦塔索命。 斯内普的魔杖尖上射出一道绿光，不偏不倚地击中了邓布利多的胸膛。哈利惊恐的尖叫声被憋在了喉咙里，他发不出声音，也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地望着邓布利多被击到空中。邓布利多似乎在那闪亮的骷髅下停留了一秒钟，然后像一个破烂的大玩偶似的，慢慢地仰面倒下去，从围墙的垛口栽下去不见了。